起了，摇曳起了，心又痛了，没人问。是啊，我们没缘分，像你长大，有没有可能先分开一阵？是吗？难避难，我是自微笑，展开你怀抱。想他天边或海角，怎么会那么笨，心怎会那么疼，可怜的是还以为爱只有快乐成分，天真好不好，努力自讨，夜色更暗了，先逃跑，天又亮了，灵魂哭了，我拉不出伤心，往回忆的路上奔跑。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爱迅速弥漫。